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成日话减肥嘅人咧，即系除咗要即系作运动啦，即系透支自己嘅卡路里啊，燃烧自己嘅脂肪之外啊，亦都其实系要即系注意自己嘅饮食嘅。咁我成日都觉得咧，真系减肥期间咧，饮食系几难去处理嘅一件事。点解咧？因为讲真，你而家行出街食首先啊，如果你要食得健康的话咧，我真系觉得选择唔算多嘅，仲要有时候呢，你即係要食得健康嘅话呢，你可能相对地比个价钱係高啲嘅，咁就好奇怪，个心态好矛盾啦。即係我明明食贵过你嘅，但我食嘅嘢又要比你少，无论係讲嘅量又好啊，又或者入面可能放嘅材料又好啊，都要少过你喎。咁即係你作为消费者呢，硬喺个心入面係有条刺㗎嘛。咁所以呢，真係 你要抵食夹大件又 话。通常都係啦，即係你諗下，所以我成日都话㗎，你减肥嘅时候呢，即係最怕就係约朋友出去食饭㗎嘛。即係你一坐低，有一朋友又坐低，大家攞住个 menu 睇嘅时候呢，佢嗌到大鱼大肉咁。你睇到，哎呀唔好意思，我减肥俾个 salad 我 ok 啦，咁哇，即係仲要个 salad 係贵过佢嗰碟豆饭嘅咁样。 同埋呢，我觉得最惨嘅係有啲铺头有 salad 都好啊，即係好似啲健康菜式都好。哇，你嗰日食嗰啲韩国炸鸡铺呢，你坐低真係唔知食咩㗎。即係虽然佢有啲都有啲韩式 salad 啦，但你都会觉得喂酱汁好多喎，好多芝士喎，点食落肚啊。但你又唔好意思喎，你个 friend 可能几个月冇见，难得出嚟，你咪唔俾面啊，减肥听日先啦。咁你就真係好尴尬啦。 所以咪就係囉，即係你同佢哋去食日本嘢嘅话，即係尤其是嗰啲转下转下嗰啲寿司呢，佢又叫你话你只係减肥中华沙律啦、啊。哇，真係惨啊，你喺隔篱食晒鱼生咁样，你去食中华沙律，我几唔开心啊成件事。 仲要系 Fatty Tuna 嗰啲。 唔系啊，真係超唔开心。咁跟住呢，有时候你话去嗰啲茶餐厅食都好啦，你即係我试过嘅，我真係觉得呢不是味宜。即係当佢哋嗌緊碟头饭啊，即係咩嗰啲杂扒饭啊、咖喱牛腩饭，哇，即係嚟到呢啲深夜时间讲呢啲係我㗎啦。跟住呢佢又即係有一叫你话你咩喎减肥喎，你可以食啲咩呀。咁我真係试过呢，好乖，嗰段时间係我记得好似係咪结婚前后咁上下啦。咁嗰陣时真係要 keep fit 嘅。咁嗰陣时真係 fit 嘅。咁但係付出好大嘅代价，因为真係去嗰啲即係茶餐厅食饭呢，唔該俾碟菜我。 仲系酒油嘅， 仲要系酒油嘅，真系水杂咁样。佢真系落单个阿姐都问你，你真系肯定？ 我好想讲，你知唔知呢样嘢？ 你真系肯定咁样喂。 我阿妈成日都会话噶，我啊10蚊一斤菜。食咗你成个礼拜啦，你出去唔系嗌菜呀话咁样。 系啊， 你有冇试过先？ 梗系有啦。 饮茶嗰啲呢， 梗系有啦。 即系懒嚟啦，我想减肥呀，嗌碟菜呀。唔系啊嘛，屋企一斤菜食咗你成个礼拜啦。 你嚟酒楼梗系食啲手工嘢啊嘛，食咩菜？点心点心咁样样 啦。边多如平时屋企整唔到嗰啲。 系啦，即系通常屋企最唔会开镬去炸嗰啲啊，煎嗰啲啊，咁啊全部喺街嘅食嘅最好噶啦，系咪先？咁啊，但系。即系的确喺出街食，如果减肥期间嘅话系烦恼嘅，亦都系因为咁咧，可能真系好似你妈妈讲啊，喂，既然你出去俾咁贵嘅价钱，都系食碟菜，不如自己整啦咁。咁嗱，我谂阿 Nicole 同我都经历过噶啦，真系试过自己去整嚟食嗰个阶段嘅。咁嗱，成日都系俾个人嘅印象咧，就 系。 通常呢啲所謂減肥嘅嘢食咧，真係唔係太好食嘅，因為我亦都係啦，試過我即係內助啊，我老婆咧負責幫我煮咧呢一啲咧，我真係食到嘴歪歪啊！喂，又係呢一啲，即係你擔起嗰件雞咧，你望一望。 唔係，我通常烏太整咩菜食先？ 佢嗱，如果減肥嘅話，其實佢都算好噶啦，即係例如話佢可能整啲三文魚扒啊，即係又或者係一啲可能雞胸啊咁，咁佢又未至於去到就揾水霎嘅，但係你都 expect 就係冇乜太多嘅即係調味料啊咁樣咯，即係鹽又唔多啊，即係啲油又唔多啊咁，咁食落去首先味道咧佢有嘅，但係唔濃之餘，甚至乎係即係有少少乾爭爭嘅感覺咯， 同埋寡咯，即係我之前係有一段時間嘗試自己煮啲好似減肥餐咁樣啦，咁但係咧你又唔會真係咁有心機。 係啊。 揾好多唔同嘅食材啦，即系啲人通常就话，你减肥啊，或者健康啲，要食晒唔同颜色嘅蔬果咁样啦，红菜头啊、紫椰菜啊呢啲，你平时好少会买到，又或者你唔会特登去选购咧，你煮嚟煮去我食咩咧？白霎西兰花啊，最 哇哇！白霎西兰花真系， 我试过 芸芸咁多嘢菜入边，白霎西兰花真系咧榜首难受噶喎，系。 我觉得白霎西兰花系好过白霎生菜。 我唔系，我宁愿食白霎生菜。 吓，竟然系。 即系西兰花有时候咧，嗱，因为其实我觉得西兰花嘅嘢本身，因为你如果系白霎嘅话，已经系淡茂茂噶啦。 系。 如果嗰个霎嘅时间即系掌握得唔好嘅话咧，太淋。同埋太硬咧，都會影響嘅口感，所以我覺得咧，白霎西蘭花係好難煮得好食，我從未食過一個，哇！我想 encore 啊，唔過真未試過，但係白霎嗰個嘅即係生菜我都試過喎，即係食落去，因為其實佢霎到淋霎霎咁樣樣咧，咁我覺得即係就算你冇調味料食嘅話，你都食到菜個味道啊，菜心我都麻麻地嘅，白霎菜心我都麻麻地。 咁睇嚟我同你係好唔同喎，我係中意食菜心啦，西蘭花呢一類菜多啲嘅，反而我覺得白霎生菜咧。我自己覺得嚇有啲腥味，即係我唔中意嗰陣味，所以我寧願霎最多咩菜心啦、西蘭花啦呢啲硬啲嘅深綠色啲嘅食物咯。 係咁頭先我哋又講到啦，即係自己煮啦，咁好多時候你即係整完之後，咁另外一個大嘅煩惱就係你整完你係咪攞翻公司食咧？嗱，因為本身。佢就算，但通常啲嘢食都系咩噶嘛？即时整完出嚟之后，应该最香口啊，最好食噶嘛。咁你要明白嗰一个系冇咩调味料嘅状况之下，系真系咧，即系 得个热字， 系啦，得个热字啊，叫热食啊，明唔明啊？唔系叫美食啊。咁你之后你仲要咧，可能哇 pack 个 lunch box 啊，dinner box 啊，攞翻公司食。咁你点样整翻热佢咧？微波炉叮热，本身已经干到咧，唔知想点回咁哚噶啦。跟住你。你再叮多佢一叮嘅话，即系简直系可以话佢令佢嗰个嘅层次升级啊！系啊，真系唔系讲笑啊！咁啊，但系真系，即系当你要面对咁嘅烦恼咧，就要点样样去解决都系一个难题嚟。 同埋，我想讲咧，我试过带好多次菜，即系谂住带个好似蔬菜嘅饭盒咁样啦，好似健康啲啦。啊，啲菜又真系衰过，你焗一焗咧就黄噶啦。 哦，系啊。 即刻又學 菜啊，變咗 升級啦， 係啊係啊， 好似植物咁樣，但係冇味嘅 ，sorry， 係啊，咪即係其實係㗎，你任何嘢即係好似彷彿當你想嘅即係健康一啲啊，少啲調味嘅話，味道就會降層次啊嘛，仲要係唔係降少少嘛，即係嗱，我話俾你知，呢個一個有趣分享嚟嘅。話說又係有一次咧，咁即係又係正值嗰啲即係叫做食得健康啲啦，唔好話減肥啦，食得健康啲嘅期間咧，咁通常我老婆有時候啊係放假時間朝頭早煮個早餐你食啦，咁理論上好開心嘅。實際上面咧，有時候就死啦，佢煮啲咩咧，即係有啲擔心啦。咁啊嗌出嚟話：，你一陣間諗住煮啲咩㗎？咁咧佢就話：，放心啦，你中意食嘅嘢嚟嘅。咁咧佢就即係真係煮嗰啲類似係即食面嘅東西啦。不過唔係即食面嚟㗎嚇，係 咩嚟 㗎？其實佢係嗰啲咧類似係薯面咁嘅東西嚟嘅，都係一個麵餅嚟嘅。但係咧就即係佢買翻嚟嘅時候啦，咁就即係標榜就係話嗰個油炸，因為你知即食面通常都係油炸咗㗎嘛，佢就冇嗰個過程，同埋咧個味道口感咧似即食面嘅，似嘅 OK。 而家仲有咩？因為咧我曾經喺超級市場咧有一種即食面我都幾中意，係標榜非油炸嘅。咁然後如果你真係翻開睇。一睇个营养标签咧，卡 卡路里真係減一半嘅，然後個味道係真係好似 有嘅。我老婆唔知點樣抄啲窿窿罅罅啲鋪頭，佢真係揾到有的。 哦，係啊，因為我之前嗰個係香港品牌嚟嘅，但係咧而家就係冇咗，我都唔知道。 我唔知佢點樣揾到。咁總之咁好啦，咁食啦咁。咁嗱，但係咧，佢原本 suppose 喺嗰個面，我估佢應該都本身係有跟調味粉嘅，冇噶。咁你即系咩咧？即等于咧就系啦，每一次而家我听到佢话煮咩米粉啊、面啊嗰啲咁嘅嘢咧，原本你系满心欢喜谂住食啦，话点解？ 咁 样系啊，水煮面喎，变 水煮公仔面喎、啊。嗱，即系食公仔面个精髓咧，都真系个汤底嘅。你话辣糕啊，点都好啦，我宁愿一年食一次，但系我嗰一次都要食尽。 你要讲价咯，你变咗要同佢讲价啦，加翻少少粉啦、啊，少少啊，跟住佢即系着量系咁要审啲落去咧，啲大师审盐咁样样咧，审几粒落去，哇，真系皇恩浩荡啊，唔系讲笑。喂，不过嗱，真系成日都觉得。系啊，呢嗱唔系话咧，即系健康嘅食物或者系减肥嘅时候嗰啲减肥餐咧，唔系话一定唔好食嘅。问题就系你愿唔愿意花心机炮制啫？因为我哋之前都试过啦，都讲过啦，即系有好多 好兴慢煮咯，而家 系啦，有好多食物其实你慢煮，咁当然你慢煮都可以煮得好食嘅。我哋有讲过就系例如话嗰啲肉啊，其实你慢煮出嚟之后咧，佢系可以好软熟，唔一定鞋杂杂嘅，可以好 juicy 啊，好多肉汁啊，咁亦都视乎翻你点样样去腌啊，跟住你点样样去保存啊，咁而喺烹调嘅过程入边咧，亦都咧就系唔算系太困难嘅，系咁当然啦，要花心机啦， 同埋花时间咯，因为咧我啲朋友一慢煮咧特别多例如大隻佬健身咧就一定要食鸡胸噶嘛，佢一慢煮鸡胸咧。讲紧可能系钟头计，咁佢哋如果即系有啲朋友方便啲，或者唔系好使做嘢咁样啦，多啲时间咧，佢哋喺屋企就好多心机去处理。 系，通常系啊。 但系咧，你即系一翻工，你边度搞得到啊？ 即系你就啱啱讲出个重点咯，就系话唔使翻工，冇乜嘢做嘅时候，咪会慢煮咯。即系如果唔系你有嘢做嘅时候。咩冇时间煮啊？唔系叫慢煮啊！ 我试过，你知唔知我以前爬艇咧系好惨，我哋直情咧喺啲酒店度，你又冇计啦，你又要食嘢，但系你又唔可以食底下啲自助餐嘢啊嘛！你上到去咧，真系攞酒店嗰个热水壶去洒西兰花、 哦。喂，你讲呢一个， 我最近先惊就系早排咧有一个研究就话，喂，原来酒店嗰个壶咧真系小心啲，因为 污糟啊嘛。 系啊，因为日本之前有个。调查你啲男人、啊， 我知咪嗱呢个转头翻嚟讲，一转头翻嚟讲呢啲酒店嘅热水壶啊吓，嗰、那个嘅即系小心之处在哪里？ 胡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休息前咧，咁啊 Nicole 就讲起啦，即系佢嗰阵时候系咪做运动员期间啊，即系出去比赛嘅时候。 系，同埋因为即系蛙艇运动咧，有分两个组别嘅，一个系轻量级，一个就系 open 嘅，即系公开级咁样啦。咁轻量级嗰时我哋参加轻量级嘅赛事，所以就一定要 keep 磅。咁我哋去到啲酒店咁样，当然大会就当你贵宾咁招待啦。咁底下就一定系饭啊、意粉啊咁样，即系随便你夹啊自助餐。喂，但系你好惨噶嘛，即系。 你一睇冇得食， 系啦，同埋你落到去，你啲队员咧，即系拆大拆特拆，就觉得啊，听日比赛啦，食多啲，食多啲咁样，但系你又冇得食、啊。 因为佢哋就轻量级，你原本就重量级，但系你要降 grade， 唔系咁， 所以就变一睇冇得食。 唔系咁，之后我一个比较节制同埋自律嘅运动员。 喂，但系人哋放肆，但系人哋放肆都仲可以参赛、啊。 系嗰一日， 喂，嗰啲通常都系要上榜啊嘛，比赛之前都系要 系啦，比赛之前。 即系好似打拳咁样样， 系啊系啊系啊， 哇系咁啊！头先我哋就讲起啦，即系话咁你因为要杂菜啊嘛， 系啊，所以就要即系你冇得落去食，同埋你即系头先讲过啦，费事见到佢大鱼大肉，咁你只可以食杂菜。咁我就特登上去上高攞酒店嗰个热水壶嚟煲。 因为嗱，真系我想话好多时候咧，呢一个亦都系有时候出去旅行啊，住酒店嗰啲系烦恼啦。因为讲真，你好多时候你出去旅行啊，你未必真系食嗰啲嘢啱食噶。系 系啊， 咁你就算你带个锅过去啊，佢都冇火你煮，系咪先？即系因为一般嚟讲，嗰啲酒店房入边唔会有炉，唔会有剩咁样噶嘛。咁所以咧，有啲时候吓嗰一个嘅热水壶咧，就成为咗大家个救命符啦。 系啊，但系真系我嗰时年少无知啦，咁但系我都会尝试煲一煲一转先倒咗。 通常都会嘅，大家都会嘅，就算你就咁煲水饮都会嘅。 阿妈都教落，即系话你去到煲咗一转先冲一冲佢。哇！但我早排见到一个好恐怖，日本同我讲话你哋啲男人啊， 唔系点解你哋啲男人咧做咩事咧？ 因为嗰个调查系针对男士嘅，佢话原来咧。好多男士呢试过饮完酒啦，咁通常你哋去到外地旅游好兴奋啊尽兴咁样饮完酒返到酒店啦。啊又觉得个热水壶几得意喎，又觉得屋企唔会咁做啦，就喺入面小便喎。跟住我就觉得哇好彩，即係喺酒店煮西兰花嘅呢一段经历只係好短嘅时间。如果唔系。 但已经足够你熟啦， 需要天然即係需要调味啊大佬。睇完之后你完全喂，想食， 但我都真系话俾你知啊！呢一单新闻其实都即系之前已经听过噶啦，即系当即系好似系话我屋企人啊去日本嗰阵咧，都即刻唔敢掉以轻心啊！即系佢哋直头咧有一啲夸张到系点咧，自己带个热水壶啊，去到嗰边自己插用自己私火个热水壶，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有啲都会系咁样样嘅。 夸张噶，因为我之前即系同啲酒店业嘅朋友倾偈咧，佢哋如果做嗰行咧，佢哋系好怕噶，即系佢哋宁愿自己带床单啦，自己带毛巾啦， 喂，好似搬屋咁嘅感觉。 系啦，真系夸张嘅。我话吓你使唔使咁啊？佢话好似干净啲好，你做过嗰行你就 会明白， 好想掂噶啦咁样。 哇，咁你？同佢哋讲，你唔好同我讲你嗰行嗰啲嘅内情啊，行内嘢，唔好分享俾我知。 系真系好恐怖， 你知得越多越唔自在啊。 系啊，同埋咧，即系你眼不见为净啦，同埋你觉得佢干净咪干净咯，你舒服咪舒服咯。咁样，但系佢哋就话，我都系即系唔系几好，唔系几舒服，我都系带埋自己私火嘢啦，咁 样。系不过啦，即系我哋讲开，即系有时候啊，自己整呢一啲所谓健康嘢食啦，整出嚟又想懒，但系咧，如果要懒嘅话咧，咁可能煮出嚟就冇咁好食。咁如果要煮得好食嘅话咧，仿佛就要花多啲心机时间，从中咧好似好难拿捏到个 balance 咁样样。咁可能有见及此啦。其实而家咧喺坊间吓，都好似嗱，之前有试过啦，有啲人就即系煲埋汤俾你饮啊，又有啲又可能你冇住家饭食，系又整个住家饭你食，所以都唔难想象喺呢个生意嘅生态入面啊，自然都有一啲所谓啊健康一啲嘅即係减肥餐呢，咁就已经好似煮好晒啦。你争在系呢整返热佢嚟食嘅话呢，咁就可以享用一个呢既健康味道亦都唔差嘅一个嘅即係健康餐单俾你去尝试嘛。 同埋因为呢即係特别系例如返工一族啦，有时候你我相信呢中环港岛嗰头呢就好啲嘅。有一啲呢就又系潮流兴，所以有啲健康啲嘅铺头。可能就一定有啲沙律吧，咁就大家好多減肥 OL 就鍾意。但呢例如我早排试过喺九龙塘附近搵呢，其实你又好似唔係好搵到呢啲鋪頭，即係地区性 啊。同埋有时候个问题咩呢，你一仿佛呢就係话如果要食得健康啲就食菜啦。咁食菜大家呢都未必会想食雜菜，因为觉得哇雜菜即係又打茂茂咁样，咁我情愿食沙律。咁但係呢食沙律食得多都有个问题，就是、你成日都会觉得食啲嘢都冻冰冰，我想食啲热嘢咁样啊嘛，咁所以慢慢又会谂翻就系慢煮一样嘢啦。咁最近咧同阿 Nicole 咧都试过嘅，即系试过咧，即系一啲坊间啊，类似系一啲嘅即系食物包啦， 健康外卖包啦， 系啦，咁你就可以自己整翻热嚟食嘅。咁食完之后嘅感觉系点样样咧？转头翻嚟分享一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新聞前我同即係 Nicole 就講起啦，就係話即係最近佢哋都試過嗰啲叫健康主食包。咁啊，先講下咩叫健康主食包呢，咁啊 ，Nicole 形容一下究竟個包係咩樣噶啦？ 嗱，佢咧其實就係、是、一餐餐就分咗一袋袋送上嚟嘅，咁、就已經係 一袋一餐噶啦， 係啦，送到你屋企門口。咁我上次嗰個咧，我哋食嗰個應該係六餐，咁、就係三日、所以就係下昼夜晚下昼夜晚咁樣啦。咁、其实佢都冇分话你咩菜式，不过就六款唔同嘅送菜咁樣啦。咁入面其实一个纸袋，咁之后就真空包装有几个可能意粉啊、然后酱啊，然后就一袋係蔬菜咁樣。咁、就纯粹係你用熱水浸又或者叮熱佢就已经可以即刻食得嘅。 冇错。 係啦。咁我上次呢就试咗一个叫做香茅猪扒。配红米饭同蒜蓉豆角， 冇错啦！大家就咁听嗰啲送菜名咧，唔系即系谂嘅话，又系杀鸡胸嗰啲嘢，唔系即系嗱，我食嗰个即系天使面嗰啲咧，其实你有酱，即系真系个感觉啦。先唔好讲味道先，我哋先讲个卖相。其实似系你好似咧平时出去即系你可能食一碟碟嗰啲，或者嗰啲丁丁饭嗰类啦，即系嗰啲已经有晒汁啊，有个饭啊，咁又好简单，你叮又好啊，咁而家。而家你甚至乎揾熱水去即係浸住佢，浸咗乾時間，咁、就可以食嘅。基本上你係唔使點樣處理，因為佢已經幫你處理好咗噶啦。係， 同埋佢基本上係你拆袋就已經煮到，同埋係好方便嘅，即係你手都唔需要洗嘅蒸完之後。 同埋嗰個即係嘅款式嘅花款咧，亦都係多選擇嘅，即係唔係話就獨孤一味，淨係食雞胸咁樣，唔係嘅，即係你可能你想食唔同嘅豬啊，即係嗰啲牛啊，咁你如果要選擇嘅話，都可以有嘅， 系系，我上次就系讲翻嗰个香茅猪扒配红米饭豆角咁样啦，哇！我真系有少少惊喜，系我冇谂过个味道同出街食嗰啲都相近嘅， 系 除咗块猪扒，当然你可以幻想啦，佢冇咁多肥膏咁样啦，同埋佢一定冇咁多汁，但系咧味道系 OK 嘅，即系起码唔系寡猫猫咁样，同埋食完系饱嘅。 因为我冇食过饭，其实我好想知啊、因为嗱，通常咧如果系饭嘅话，大家都知噶啦，你本身隔夜饭啊，你煮完之后咧，摆落雪柜攞翻出嚟咧，已经变样噶啦嘛，即系佢已经系干到好似 饭焦，净系可以用嚟炒饭， 系啦，净系可以用嚟炒饭嘅啫。因为你整翻湿佢嘅话，其实个味道都可能系怪怪咁，但系你食嗰个饭咧就咁整翻热 嘅 啫嘛， 系就咁整翻热嘅，同埋我又觉得 OK， 因为咧我后屘我第一次食个餐咧食天使面，咁我就唔识，我就真系直情拆开袋就攞去叮，咁、但系后屘我就发觉原来咧搵热水浸系好啲嘅， 系我系搵热水浸嘅， 系啦，搵热水浸系好啲，咁我嗰次个饭咧就用热水浸， 同埋你咪连埋嗰个胶袋一齐摆， 系啦系啦， 因为其实那個膠袋本身是即係可以俾你去用即係高温熱水去浸到佢暖為止嘅。 係，我上次直情係拆開咗個紙袋咁樣啦，佢三袋咁就係豬扒、豆角同埋嗰個紅米飯。咁、我直情三袋就擺落個碗度，就浸啲熱水，咁就五分鐘左右啦。咁都 OK 喎。 冇錯。係 啦。 咁嗱，我咁我食嘅時候咧，我感覺係點樣樣咧？首先頭先阿力哥有提過嘅，即係味道咧。系冇咁浓嘅， 系啦，即系佢一定系少盐、少油、少糖嗰啲。 但系咧，唔系唔好味嘅，即系嗱，比我哋一般嗰个观念上面就系话，你食呢一啲叫做健康啲或者减肥啲啊，即系少辣嘅一啲食物咧，相比之下咧，佢就真系算系个味道系唔错添噶啦。咁嗱，另外一样嘢，其实我嗰阵时候同阿力哥研究，因为阿力哥食先过我嘅，咁佢系推介俾我嘅，可以话系。咁我初初第一个好大嘅问号咧，就系话。够唔够我食㗎，即係因为我真係大食㗎嘛，同埋好多时候你好怕嘅系咩呢，就系你食完之后饱内又饿，即係嗱、最怕就系你减肥嘅时候都系㗎啦，你食菜啊食生果啊，咁你食完之后冇内你又饿，跟住你又同自己讲，哎好啦，咁再食多啲生果啦，其实你摄取嘅果糖都喺返嗰度咁滞㗎啦。 我想讲食生果呢，我唔知系咪我比较鍾意食甜嘢啦、我食生果就好似停唔到咁样㗎，即系 你其实个人本身系停唔到嘅食嘅方面。 系咪我做运动都停唔到，好健康㗎，我系。 得啦，唔使拣咁样拉。系啊，咁你继续啦，食唔到甜多咁点啊？ 跟住唔系因为咧，我都系有试过嘅。我曾经咧有一段时间最疯狂去减肥咧，就系、是、觉得要控制食好少。 系 而家咪成日啲咩早餐一个苹果，夜晚就一条蕉， 系 再夜晚就一条蕉加几粒坚果咁。 哇，真系几阴功咧！ 哇，呢啲系坚持唔到噶。同埋你食完嗰条蕉之后，你又心思思想食埋夜晚嗰条蕉啦，就觉得诶、哎，不如夜晚食少啲啦。咁但系其实你食下食下就食好多。但我嗰次食嗰、那个香茅猪扒饭咧，我个感觉我平时都几大食嘅，即系如果茶餐厅一碟碟头饭咧，我系食得晒嘅。 嗯， 我食完咧都觉得系维持到去下一餐嘅、 嗯， 即系中间唔需要食好多零食嘅，同埋系个感觉啊吓。虽然有少少空洞，但系嗰种空洞系可以接受嘅。 系咁，你毕竟你都系有时候咧，系大家食嘢惯咗，唔系要即系吸收啊，系、要填饱嗰个果腹感咧。 系 咁，有啲时候你食嘢唔系为咗系即系个身体需要，系纯粹口痕。咁变咗你越食越多，有时候咧嗰、那个所谓饿嘅感觉，唔系真系饿啊，系只不过你唔够饱咁解嘅啫。我哋通常都系噶嘛，食嘢你要顶到咧十一二成。饱先至叫，终于满足啦！但系平时其实你可能食七成咁样就可以噶啦嘛。 唔怪之啲人即系话你唔系唔靓仔啦，只系你唔够型啫。 你系咪又想我点样样回应翻你啊？即系即系我望住你嘅时候，你又想我讲啲乜嘢咧？ 我突然间谂起，即系呢一个系嘅，即系大家有时调一个角度嚟睇啊嘛。即系乌嘉伦唔系丑， 仲要讲嘅，再嚟嘅， 靓仔， 再嚟嘅系嘛？即系俾你揾到位系咁入。你一见到有空洞就即刻不停咁样入咯， 我停唔到噶嘛， 不停抽射，大佬 停唔到噶嘛。 喂，嗱，就系真系，我就想讲咧，即系你煮呢一个嘢食咧，嗱，头先我哋讲过啦，味道唔算差，份、量咧，我觉得啊吓，亦都 OK 嘅。嗱，咁嗱，而家咧就听讲话，即系食呢一啲咁样样嘅，即系所谓叫做营养健康包啦吓。 系， 咁你食咗之后咧，理论上啊。你跟佢好似话食唔知几多日话？ 嗱，佢我见佢有几个嘅，佢有啲可能真系配合佢健身嗰啲 training plan 啦、啊。咁可能有啲系讲紧21日嘅、 嗯， 有啲系讲紧30日。咁我哋上次嗰个系食3日啫。 系咁因为佢就话如果配合翻啦，你适量嗰个运动 plan 又唔系话完全冇运动嘅、 嗯。 但系就算我相信，如果你真系完全唔运动都好啦吓。咁理论上，因为佢嗰一个每一包入边啊，即系有。晒嗰啲餸啊飯嗰啲咧，其實佢已經係計好曬，你應該要攝取嗰餐嘅營養咧，係、計好曬俾你嘅。 佢直情後面係貼住咗啊嘛。 冇錯，係啦。咁所以當你咧，即係如果配合翻做運動嘅話，理論上啊，你跟佢呢一個嚟食嘅話咧，你又會可以叫做食得健康。又食得有味道，唔會好似你日朝頭早食個蘋果，晏晝食條蕉，夜晚一條蕉搭幾粒堅果，你諗下，即係呢一個係生活喺地獄之中嘛。咁但係佢嘗試就即係調轉嚟，其實你嘅即係健康生活啊，或者你嘅減肥生活啊，唔一定係咁地獄嘅。 同埋我即係我食嗰幾餐咧，我都有留意下佢啲卡路里啦。佢、大約咧平均都係400至500卡路里一餐嘅，即係即使頭先我哋講嘅咩天使麵啊、紅米飯啊，咁佢都計好個份量就係 around 400至500。咁如果你以一个成年人嚟讲咧， 少啦， 系啦，因为一般建议咧，其实可能一日你系摄取 around 1200至1500个卡路里嘅。咁如果你中间就有做运动，即系你有啲消耗啦，又或者你可能平时行早少少落车，咁你有啲消耗，其实我相信啊吓，唔需要好高运动量。 系。 都一定減到肥嘅， 因為同埋最重要係咩呢？最重要就係一般嚟講嘅建議就話頭先咩1200至1500 咯， 係啊。咁但係問題就好多時候咧，你一餐已經係打爆呢個 quota 噶啦，即係真係喂，講真㗎，你是但求其行出去一間即係啊唔知邊度嘅快餐店啊、茶餐廳啊，你求其嗌個餐或者嗌碟飯啊，已經可能打爆你呢個 quota 啦，即係稍微嗰個嘅即係多啲汁啊，嗰啲多啲鹽啊，多啲調味啊，你以為食咗落去都冇乜。嘢啫咁，但系即系多嗰啲啲嘅调味粉啊，或者系即系唔同嘅酱油啊，你就已经系 争 好远噶啦，系啊。 同埋我觉得呢一、个我嗰几日食呢个营养餐嘅感觉咧，就系、是你会好清晰知道自己系要同啲朋友讲我唔出去食饭啦，你哋出去啦，我食营养餐，咁你就好似好乖去遵从咗你呢个减肥嘅饮食控制咁样啦。 即系你 系想讲就系话，即系成个嘅态度啊，各方面嘅调整啊，心态上面啊，好 committed 系嘛？ 系啊，因为你俾咗钱啊嘛，梗系 commit 噶啦，系嘛？ 咁你又讲得有你嘅道理嘅，即系有好多时候都系啊，点样做嘢有决心一啲咧？俾钱啊！即其实你呢个钱可以俾我，我帮你提升你嘅决心， 我都可以帮你。 我冇咁嘅需要，本身一个好有决心做事嘅人嚟，我唔需要做呢啲嘢，我唔需要花钱去即系证明自己有决心行动。 咁就系 证明咗人哋个。 唔系，我觉得你可以再好啲咯。我觉得你嘅 potential 好好嘅。 你氹唔到我俾钱噶啦，调翻转你俾我啦。今晚成晚都系讲下啲饮饮食食啦吓，即系饮食得嚟都尽量系想健康一啲啊，咁所以都食住个势讲下啦。其实有啲食物咧，你食咗之后咧，即系佢会倾向于系增肌，但系又未至于会系增脂，即系脂肪当然都会有嘅，但系佢主要系可以增加你嘅肌肉量啦。咁所以我哋都研究一下，因为我谂阿力高以往做运动员，其实都会噶嘛，你喺饮食嗰方面啊，无论系教练又好，或者你自己都好，都会好留意噶嘛。 是因为呢，即例如以前在体育学院这样，他其实贴了一些餐单出来的，他就会动在那里，就告诉你、这个是高蛋白质、这个呢可能是高脂的，所以叫大家不要吃那么多啦样、所以呢、例如、慢慢培养下来对饮食的看法都大约知道的，三文鱼一定是相对肥一些的、但是呢原来例如吃鸡髀肉咁又好啲㗎喎，即係对你肌肉啊蛋白质吸收啊又好啲㗎喎。咁所以呢我嗰时做运动员嘅时候食嘢呢都几鍾意食鸡嘅。虽然有啲人就话激素好犀利啦，就话唔好食咁多。咁但係我嗰时真係都几鍾意食鸡同埋牛囉，因为我本身缺铁㗎嘛。唔係好够铁质。咁食牛呢係一个唔错吸收铁质嘅选择，或者食菠菜咁。 係咁啊，你 call 嗰个时候运动员咁就即係饮食上面就更加要留意添啦。咁但系一般嚟讲嘅话，就算你话你唔系运动员，你想咁啱嗰期话要 keep fit 减肥嘅话，咁你自自然然咧都会留意自己嘅饮食多啲嘅。即系有啲时候你真系会有一把 inside voice 同自己讲话，唔好食啦，食咗好多啦，一阵又唔知要跑翻几多个钟头先搞得掂啊咁样咧，你好自然就会放低手上面嗰一样你好想食嘅嘢噶啦嘛。 系，同埋咧，即系而家有啲运动 app 好方便噶嘛，佢就会即系帮你用 GPS 定位咗啦，然后再帮你预算你个消耗咗嘅卡路里。哇，你跑咗成个钟好辛苦先得嗰几百。 是啊。 你攞起可能一盒饼、一包薯片、又或者简单一盒饭咁样啦，叮叮饭嗰啲一定有卡路里俾你睇㗎嘛。哇，嗰度都已经几百啦，咁咪即係浪费晒我之前跑步嘅嘢，咪即系嘥晒啲料咁样，跟住就放低啦，唔食啦。 系咪？所以真系好多时候大家见到付出咗嗰个嘅努力啊，做咗咁多嘢之后咧，喺饮食嗰方面咧，已经变到唔单单系留意啊，甚至乎咧去到一个即系都唔系话简单节制啊，甚至乎去到一个即系唔好想食嘅境地咧。我真系有朋友试过，反而因为咁样样咧，减肥减得太犀利啊，得到厌食呢一个状况出现，厌食症系啊，咁啊后屘反而要真系去即系求医，先至将呢个情况改善。系佢想食都食唔到啊，去到个位系。咁不过即系有啲时候咧，大家要留意嘅就咩咧？某程度嚟讲，即系做运动 keep fit 减肥咧，唔系唔食嘢嘅。咁至于系食啲乜嘢嘢啊，同埋运动之后隔几耐食咧？因为有啲朋友成日都话噶嘛，哇跑得咁辛苦啊，唔好食嘢啦。即系有啲尤其是咧喺傍晚啊、夜晚嗰啲时间咧，做完运动之后咧，即系唔食嘢，哇！已经过咗唔知咩六点钟啊，六点之后唔好食饭嗰啲定论咧，唔知阿力哥有冇听过啦？ 有啊，就话咩之前有一个咧，我都想试下噶，就话八个钟之内完成晒你一日嘅三餐，咁就系最好嘅减肥方法啦。咁你就会唔使减食好多，都可以减到肥。但系我谂谂下，喂唔系唔对路啊？点样八个钟头之内完成晒咧？即系假若如果普通打工仔嚟讲，八点起身，你八个钟头就即系咪 八点起身，即系四点要食夜晚嗰餐，咁啊即系食完个 team 唔食夜晚，咁你梗系瘦啦，你都唔食得太多， 但系好辛苦啊！我都前日试过，因为我之前试过系即系日落未去到四点咁夸张嘅，咁、但系真系入黑之后啦，个天黑晒黑齐啦，跟住就唔食嘢嘅。我试过系有一段时间系咁嘅，但系你夜晚瞓觉嗰下系好痛苦，尤其是我哋呢啲咧翻工翻到咁夜咧， 系要勒紧肚皮。 唔系你话你九点钟瞓觉都还好，因为嗱原本嗰个嘅即系个 concept 个概念咧，就系你点解咁早可以唔食嘢咧？系因为佢应该觉得你系要早瞓觉嘅，即系你嘅作息时间系应该要褪前 调整， 系成件事褪前，唔系净系嗰个饮食时间去即系调整嘅，系成个生活咧嗰个嘅习惯都要调整嘅。咁如果你嘅生活习惯系我平时我都系咧夜晚可能十二点啊、一点啊、两点先至瞓觉嘅，咁你第二朝咧就可能例如话你十点啊、十一点先至起身咁先算啦。咁你唔好谂住你哇咁你。跟住就晏昼六点钟之后就唔食饭咁样，错晒啊呢一件事可以话 搞唔掂嘅咁 样，搞唔掂嘅系啦。咁嗱，我哋可以讲下啦，即系头先阿 Nicole 都有提过嘅，即系有啲食物咧系食咗之后咧，首先脂肪含量高啦，但系同时之间亦都能够增加你肌肉嘅。咁即系当中最需要嘅系蛋白质嗰啲咁嘅嘢啦。咁、所以咧好自然就系鸡蛋啊，即系一啲嘅豆制类嘅食品啊，或者饮品啊。咁当然最好即系就嚟豆浆嗰啲啊，无糖。就最好啦，嗱嗰啲理论上咧，其实系几好嘅。 啊 ，OK 嘅喎，我一排咧试过即系减肥，咁但系好鬼肚饿啦，我就做咩咧？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试下嘅，超级市场咧有一个系一公升装无糖豆浆， 系 好平嘅啫，十零蚊嘅啫， 系 我就每次食饭之前就饮一杯先， 系就会令到你系啦，令到你占咗个底先啊， 系啦，即系。开头嗰几次饮，你当然会觉得啊，好似口淡淡、寡口寡味咁样啦。但系其实又 OK 嘅，即系你饮落又唔系真系咁差，因为本身嗰个牌子系都出开豆奶嘅。 哦， 系啦，咁所以如果无糖之后，大家欣赏下呢个黄豆嘅美妙啦。 就系、是、啦，我就想讲啦，我话俾你知，我初我接受唔到嘅，因为即系淡茂茂嘅豆浆系几难饮嘅一件事咧。咁咁啊，当你咧即系强迫自己去尝试之后啦，慢慢。你会开始懂得，既然冇甜，既然冇甜味，唯有欣赏嗰阵嘅豆味。即系你真系 有 你 阿 Q 精神， 冇错啦。即系你会慢慢都觉得，呢一只豆浆嘅豆味啊，都真系好豆下吓。咁啊， 但系如果你处于一个系啦，同埋你处于一个系将你个胃填咗少少先。有啲嘢落肚先，咁你就唔会食咁多咧。其实系一个唔错选择嚟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继续落户玩家，咁就因为即係今日呢18楼 C 座就休息，咁所以呢我哋节目就多半个小时啦，咁即係喺正落嚟嘅时间我哋继续讲，因为头先都唔系好够时间讲就係讲到即係喺飲食嗰方面啦，喺减肥期间啊，又或者做运动期间啊，有啲时候大家有个想法就係话喂咁辛苦做完运动，做完之后几大都唔食嘢啦，咁但係实际上面呢唔系㗎喎，即係当你呢做完运动之后咧，嗰60分钟咧，适量进食咧，系唔单止唔会肥，甚至乎咧系令到身体咧可以嘅，即系能量啊，可以迅速恢复啊，帮助自己个增肌啊，同埋即系会降低呢个脂肪堆积嘅、哦。所以嗰个时间咧，其实某程度系运动之后一个进食嘅黄金时间嚟嘅。 同埋即系有好多人就有一个理解啦，就觉得系啊，运动之后如果食翻嘢咧，就会好肥。咁样，但系咧，其实我又问过啲营养师啦，啲营养师就话，其实咧， 你食几多嘢都系嗰一嚿嘢啫，但有时可能你运动完之后好兴奋咧，就会食多咗、 嗯， 只系咁解，所以你先会觉得运动之后食翻就摄取得太多啊，或者会会唔会即刻暴肥啊，晒晒咁样。 系，因为我头先都讲过啦，即系有多时候你运动减肥咧，我哋就即系会节食啊嘛，咁节食同埋你正常即系进食，我哋讲嘅适量进食啦吓，个分别系在于咩咧？当你节食，的确你摄取嘅热量咧系会即系低嘅，咁但系咧亦都会低过你基础个代谢率啦，就会造成你肌肉嘅流失。即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就系你瘦唔系净系脂肪流失，系连你嘅肌肉都会流失。咁嗱，首先净系咁样样讲嘅话，你已经知道啦，你嘅体态系唔会靓嘅，即系唔系讲紧你得骨头嗰种系唔靓，就因为就算你真系瘦咗落嚟都好啦，你会发现啲肉咧系松泡泡咁样样嘅。咁而当你节食一日之后咧，你嘅代谢率咧就会自然降低啊，15%-30%咁多。咁虽然你食得少咗，但系你身体嘅消耗咧亦都系少咗。咁结果会导致咩咧？就系你减重咧系变得更加困难，亦都会系影响你嘅健康嘅。咁而头先阿力哥又提过就咩咧？就系因为你个中枢神经咧会因为咁样样好容易受到刺激啊，而提升食欲啊。咁啊，嗰个就系成日大家所提嘅反弹位啦。 同埋话运动暴食暴肥啊，系咪？ 系啊，即系因为嗱，讲真，即系我谂大家如果即系有时候参考嗰啲咩坊间咧，有唔少嗰啲所谓减肥建议啊，或者即系减肥策略啊，咁咧话叫你唔好食乜嘢啊，唔好食嗰样啊，咁样样噶嘛。咁我曾经就系试过咩戒淀粉质嗰啲啊。如果有经历过嘅朋友就知道噶啦，当你戒一排嘅话咧，你发现淀粉质即系尤其是嗰啲饭类啊、面类啊、面包类啊、意粉嗰啲咧，系全世界最美味嘅食物嚟嘅。即系嗱，你以往以为唔系，唔系呢啲咩珍馐白味先至系最正嘅咩？ 唔系日日锯牛扒好舒服嘅咩？你？ 但系真系唔系，我发现咧，原来系咧，有时候最美味嘅嘢食咧，可能好平凡，就系嗰碗白饭。真系，所以就系由嗰阵时候开始咧，我系几乎啊每一餐食饭嘅时候咧，都一定要有淀粉质落肚，即系就算冇饭都最好有饭啦。如果冇饭嘅话，我都点都一定要食包。或者食麵，我已經係好去到一個位咧，係好怕淨係齋食雜肉啊！嗰陣時候係啊，嗰、那個餐單係話你食幾多肉都得啊嘛。但慢慢你發現其實我原來唔係想食肉，我係想食澱粉質，因為澱粉質係真係令到你會有嗰種飽腹嘅滿足感喺度咧。咁所以呢一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咯。 係，同埋我覺得就我都係好中意食飯嗰啲人嚟嘅。咁但係咧，我之前有聽過就係話例如做完運動啦，其實飲一個可能低脂嘅朱古力奶咧系好啲吸收或者好啲补充嘅，咁反而咧就唔会话喂你因为冇可能运动之后完咗个补充啦，咁然后你可能好攰啦，你第二日就唔够精神啊，唔够力量去完成你听日嘅训练咁样，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话哎呀我做完运动咁辛苦，我唔食嘢啦，我费事一食就肥啦，咁其实呢一个咧如果系持久嘅健身咧，应该都唔系一个好嘅习惯嚟。 系啊，所以即系正常嘅。即均衡飲食啦，配合運動咧嚟減肥，就可以避免呢一個新陳代謝嘅問題啦。咁有時候真係大家唔好為咗要求嗰個嘅速效，咁就去改變自己個正常飲食嘅習慣啦。當然我哋講嘅係適量而唔係過量啊嚇。咁但係至於如果你真係好想有效地去做到修身嘅效果，咁嗱當然我都有啲方法可以建議俾大家嘅。即係例如好多人都知啦，即係如果你要將自己身體上面嘅脂肪啊、卡路里啊點樣樣消耗嘅話，通常都話最有效嘅就係做呢一個嘅即係帶氧運動啊嘛。咁你每日咧有時間如果做嘅話，做60分鐘嘅話，你好自然咧嘅體態会变得系好靓嘅，因为你将你嘅 哇， 你本身已经系索到板板声噶啦，唔好再问我呢啲问题啦，啲咁深夜时间好唔好啊？即系我真系发现，我晚晚都要逼我讲呢啲，即系点解咧？阿 Nicole 呢一晚又要逼，琴日阿晶同埋 Abby 啊，系咪好靓？啲嗰个女仔都系咁嘅啫，系得我同阿新 嘛， 同埋我同阿聪啊嘛，系唔会有呢啲问题。阿聪本身我又冇靓仔啊，从来唔会有人问呢啲嘢。反而 Winnie 就内敛少少。 咁人哋女仔想人哋赞噶嘛，胡家乐， 但系你系全世界最靓嘅女仔啊！揞、住良心讲啊，大家睇唔到啊，咁唔紧要 ，OK， 好，咁我翻嚟讲咧，就系嗱，即系不过我想讲话，头先话有效去即系做运动，的确你每日话要抽60分钟出嚟去做大量运动咧， 我諗唔係話個個都做到，因為實在係好難嘅一件事咧。咁近年咧，其實咧就即係提倡呢個叫做交叉訓練啦，即係簡單嚟講叫 cross training 啦。咁佢嘅好處係咩咧？就是有時候你將肌肉同埋有氧嘅運動咧交叉進行，咁你係發現喎，佢燃燒嗰個脂肪嘅效率咧係比淨係做帶氧嘅運動嘅話咧係至少高出15%嘅。咁如果你相對地你一個平時咧比較少時間做運動嘅人嚟講嘅話咧，咁你係交叉訓練嘅話，一樣可以達到唔錯嘅效果。喺你忙嘅即係生活入邊咧，都叫做係稍為一可以俾你叫輕鬆一啲去減重咯。 嗰時都有 cross training 嘅，咁但係咧，我嗰時理解嘅 cross training 咧，就係我以前係蛙艇運動員啊嘛。我哋一講 cross training 就好開心嘅，因為有得去踩單車啦，又或者去跑山咁樣。咁佢就話啊，做一下一啲可能其他嘅運動類型嘅訓練啦，咁大家咧就可能用翻另一啲嘅肌肉組群，咁就會好啲。咁我覺得咧呢樣嘢係好嘅喎。如果你有時係太集中做一個運動，你係會悶嘅，不論你幾中意都好，你係會滑咗牙嘅。你做下其他嘢，你有啲新刺激啊，有啲新嘅諗法啊，咁其實咧你就會更加有動力去繼續做翻運動啊，或者你先會覺得啊都 OK 喎，咁樣嘅運動習慣就唔會太悶或者太寡咁樣。 係咁，因為咧即係要講下啦，即係除咗令到你嗰、那個即係做運動嘅習慣唔會咁單調咁乏味之外咧，咁交叉訓練咧嘅一個好處就係佢嘅肌肉運動可以能夠促進你嗰個血液循環啦，咁令到血流咧係更加暢順啦。咁加上你如果進行有氧運動嘅時候咧，吸入嘅氧氣係可以提升肌肉嘅燃燒脂肪嘅能力嘅，咁令到你嗰个瘦身效果先只有加倍嗰个嘅效果出现咁解嘅啫。咁点做呢？具体嚟讲嘅就例如话，你可以每5分钟咧嘅即系带氧运动咧，就配搭1分钟嘅即系肌力嘅运动，即系咁交叉进行大概6至7个回合啦。咁原本你可能做60分钟嘅跑步嘅话，而家某程度嚟讲咪缩短咗唔少咯。即系假设你做5分钟嘅踏步机，咁之后忽然之间做1分钟嘅哑铃操，跟住如是者就即系交接住做大概6至7个回合，其实个效果就已经是显著过你只是斋做踏步机做60分钟的了。 哦，即是可能是有少少似是不是我们之前讲的 HIIT？ 有少少的。但 HIIT 呢它那个变化就更加大啦。有些时候你当然如果它那个即是你想那个的即是集中那个的强度再高一点的话呢，你可以尝试 HIIT 的。但是有些人即是可能我做运动是很悠闲的。即是可能例如说我想即是看看短片啊，跟住可能又即系听下歌啊，轻轻松松嗰种嘅话咧，咁我觉得呢一个嘅交叉训练都系一个唔错嘅建议，俾大家尝试一下咯。系， 同埋咧，我自己咧通常做呢啲叫做有时限性或者短啲嘅训练咧，你系嗰下会觉得轻松啲嘅，同埋有嗰团火多啲嘅，即系仲有1分钟啊，跑快啲啦！本身咧都跑得即系本身可能跑紧6啊、7啊呢啲咁样嘅强度啦，但系你如果知道是短啲嘅，仲会快啲完嘅，咁你就会试下跑8啦，试下跑9啦，咁你就好似会有嗰个挑战嘅心强啲。 係咁仲有一样嘢就係呢，想同大家提一提呢，就係个心态啦。即係有时候呢，我唔知啊 ,Nicole 会唔会我身边有唔少女仔朋友係会嘅。 係 就係啱啱开始呢，即係投入呢一个运动嘅生活習慣呢，好自然就係咩呢，每日都上磅磅嘅。 啊，有。不过呢，我就可能因为我过去呢太憎个磅啦。 係。 即係我直情係磅到，我係见到个磅我係唔想磅，我唔想知道自己几重。係。 但有啲女仔就好关心㗎嘛，即係佢呢跑完步之后呢又上磅磅一磅。佢嗰个频密嘅程度係食完嗰餐饭又走上磅磅一磅。 係啊。 係真係想睇下究竟有冇一个显著嘅成 效。我以前咪就係咁囉，即係你食完餐饭啊，飲完啖水啊，直情我觉得我係计緊咩啦，我唔系计卡路里，我食嗰餐饭呢 0.5kg, 飲我杯水 0.3kg, 咁样计嘅。咁你就会觉得啊好辛苦，同埋呢我嗰时就觉得哇太大压力啦， 你係飲一啖水都覺得要計住咧，你係好辛苦，同埋你係完全冇動力去做落去嘅，你會覺得唞唔到氣嘅。所以我到而家叫做重拾呢一個運動習慣咧，我就少磅好多啦。 所以我有時候咧，即係都會同啲即係朋友講開咧，就如果你啱啱即係開始重拾做運動嗰樣嘢咧，我其實有時候建議即係頭嗰一兩個禮拜咧，盡量唔好上磅磅嘅，即係除咗你一開始即係個第一日啦嚇，記錄低你當下嗰個體重之後咧，基本上我都建議可以頭嗰兩個禮拜你最好唔好上磅住啦。點解咧？因為你啱啱開始運動嘅時候，其實你嘅肌肉咧會慢慢增加嘅，咁你咧嗰個即係脂肪啊，系冇燃烧得咁快噶嘛？有时候个体重咧，佢可能啊吓，唔一定会跌，反而系升嘅。嗱，不过如果你用脂肪计去睇嘅话咧，虽然体重咧可能系增加或者系持平啦，但系你嘅体脂咧系会日日下降嘅。咁有啲时候咧，即系大家就见到啦啊，尤其是啊，如果你稍微轻咗少少咧，咁即系怕你掉以轻心啊，即系哎呀，咁我啱啱做咗运动啦，咁我而家食嘅时候可以食得放肆翻少。少少谂住拉翻匀咧，咁啊反而令到你嗰个嘅成效就即系嘥咗。咁啊，所以咧如果你 keep 住咧就系谨慎嘅态度，唔好下下攞自己嘅体重嚟做一个指标啊，唔好成日磅嘅话咧，你坚持去做嗰、那个即系运动嘅生活嘅话咧，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后，你一定会见到有一个好显著嘅成效啦。 系啊，咁我而家个成效系好显著啊，乌嘉伦。 系啊， 乌嘉伦吴永熙。老活玩家， 好嚟到最后一 part 嘅即系老活玩家啦，咁都系时候要汇报一下啊，今个星期咧我哋嗰个嘅进度如何啦吓？ 咁我就呢一个80公里嘅跑步挑战咧。而家大约啦30公里左右啦。 咦唔错喎。 係咪唔错啊， 好有机会喎、啊、感觉。 係因为呢。 因为成个10月㗎嘛呢个系。 係呀係呀係呀。 而家10月都未过一半。 未过一半。 你都差唔多完成咗一半嘅跑距咁 滞啦。同埋呢我真係好多谢即係而家啲社交网络因为太发达啦。原来呢你真係公布咗你嘅减肥或者运动大计呢，你真係好多朋友去鞭策你嘅。 係。 个个呢都争住约你去跑步啦。咁有啲劲嗰啲呢，即係呢排我星期一咁样我都会同一个朋友跑去跑开步。哇，次次都10K 起跳啊。 哇。 哇，真係好容易达标啦咁就。 次次10K 起跳啊。 係啊，我直情呢两。 咁你跑几耐啊， 都一个钟多少少咯，咁因为佢又就住我，咁佢就我哋跑青山公路系咪？ 系 荃湾海滨公园跑去深井咁、 哦、 样啦。 哦， 咁佢就住我就话，你平时好少跑咁长啊嘛，我哋喺深井嗰度打下卡先，影下相先。咁影完啦，张相唞顺条气啦，就跑翻转头咁样咯。 即系其实你由荃湾海滨公园跑去深井，就跑翻转头就啱啱10K 啦。 我如果11.2左右啦，11.2K 左右啦， 咁都 OK 喎。 其实 OK 嘅，同埋呢即係我好少跑个头呢好靓㗎原来。 係咪 係呀，即係我觉得如果唔係跑步，如果大家有时间或者想要一啲易啲嘅行山啊或者行下嘅路线呢，嗰度係唔错嘅。 係咁啊，我又讲下我嘅进度係如何啦、我今个礼拜我发现我运动係做多咗嘅。 係 边一方面呢， 又是电竞啊，不是吗？ 不是，电竞我在星期一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啦，因为我们刚刚过去的周末就参加了比赛嘛、那那里有所交代的啦、就不用再讲的啦。 我还以为你 玩完个比赛就已经是多了运动量。 不是我讲的，就是运动量多了是什么东西呢？就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的仔呢就要去报这个的小一啊。咁呢我发现呢真係有啲学校呢係好山卡拉嘅。即係车係去唔到嘅，我想话。 即係要用你嘅脚去行出个诚意嘅。 係呀、行出个诚意出来呀、大佬。咁即係啦。计埋，因为依家首先啲面试时间又多，即系有时候你一个礼拜可能啊，甚至乎一日咧，可能要走两三转嘅，跟住又撞正我啲要交表嘅时间啊，咁我发现我呢个礼拜真系行咗好多路，我真系唔系讲笑，即系大家听落去觉得可能好诧异，哇，行路有几辛苦啊！你真系想象唔到为个仔去做嘢去报学校咧，行嘅路咧，我谂条路好似你真系行咗一转城门水塘咁夸张。 即係又計埋嗰啲排隊時間啊，等呢樣等嗰樣啊，周圍問人啊咁咧、嗯，我真係話俾你知， 仲要係爸爸抱抱咧，可能攰得滯嘅時候， 呢一個負重冇錯，呢一個負重亦都不能看輕係嘛，即係有時候咧，你試下捧住兩包米啊，行一轉上嚟廣播度兜一個圈咁樣咧，你發現你透支嘅運動量應該係唔低嘅，所以我有一日咧，我就同阿晶同埋阿 Abby 講啊，即係我話咧，我唔知嗰晚做節目嘅時候咧，佢即係大家一齊行去直播室啦，跟住佢見我行得咁慢，佢問我做咩事啊嘛，我話我唔係啊，我腳軟啊，佢話做咩事腳軟啊，你做咗虧心事啊，我唔係啊，我呢一排咧行得太多，真係行得太多，跟住咧你即係雙腳咧，自不然啊大腿啊小腿肌肉嗰度咧，真係酸軟起來，就好似平時咧大家做完啊跑完馬拉松嗰種嘅感覺。 喂，咁你係太渣啊，烏嘉倫啊，即係平時咧我哋都講過噶啦，你架車咧即係点对点接送嘅，公司去落库都要揸车啦。我哋平时都行嘅，其他同事咁你又揸车嘅。 点解讲啲说话？好似而家咧，好似啲乜嘢嘢咁嘅， 喂。唔系，我哋 全间公司同事咧就行落去嘅，你又要揸车 落去嘅，系啦。平时啲同事就话夜晚都凉凉地啦，不如行落去啦，唔好揸车啦咁样。所以你而家咪咁咯。 但我想话，你估佢哋唔想搭车落去咩？我每一次明明喺门口准备走嘅。时候，喂，乌嘉伦去边啊？我冇落库啫嘛，我顺便一齐啊。跟住后面一车人走上嚟就，喂，呢边有车落库啊！全部咧，平时撞唔正我咁解啫嘛，撞正我，你管理唔咗顺风车啊？ 喂，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有车代步系好，但你都要运动下噶嘛？有乜理由行路咁基本嘅嘢你都唔做啊？即 系，我唔系唔做，我而家好积极做紧噶啦，因为我相信咧嚟紧呢个零月都仲系有排瘦嘅呢一方面嘅嘢。 喂，咁不如你试下咧，计下你可唔可以每一日行够一万步啊？即系 一定唔得啊！ 真 啊，好啊！唔系，如果你单纯地系讲我平时嘅生活咧，一定系唔得。我冇一万步。 而家咧？ 而家 occasion 你真系试下，因为咧而家例如电话嗰啲咧，好多嗰啲计步器嘅。 我计过啦，冇啊。 哇，咁你嗱，咁你系好 几千 啊？你好唔健康，因为咧如果冇记错啊吓，世卫嘅标准应该系建议日行一万步噶嘛。政府嗰啲 即系而家你想叫我挑战你今个礼拜够唔够七万咁样 既然你成功嗱，既然你成功踏出咗第一步，咁你就试下喺嚟紧呢个礼拜挑唔挑战到日行一万步咯。因为呢 我觉得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是不 是啊是不是上了拆船落不要来 姑且试一试啊。 同埋真的我好认真因为世卫呢讲过行路是最好的运动来的。 哎好那我即管试一试啊。 你试下啦一行一万步。 好。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